真时间九点整。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连接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在长长的一生里，为什么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渐渐刺痛了回忆，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那无尽的忧伤，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 遥远又靠近，最美时光， 请把我留在回忆里。 林忆莲出了一张翻唱了若干男歌手的录音室专辑，取名叫做《陪着我走》。其实这当中大多数的歌呢，都不是原唱的成名曲，也看得出来更多的还是出于林忆莲的个人喜爱。怀旧不会停止，所以翻唱就会一直流行。有的时候翻唱的是出于致敬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再或者是借前辈的光找到聚焦点。然而无论如何，把整张专辑都做成翻唱仍然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华语乐坛的翻唱专辑，听听一个歌手在面对一首老歌时的怀旧和野心。第一首歌正是出自林忆莲的这张新的老歌专辑《陪着你走》。 千山过千海。 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卢冠廷和刘天兰，卢冠廷亲自作的曲，他的妻子唐淑珍来填词。唐淑珍原来是大家族的孙女，在战乱当中来到了香港，她非常的有文采，最著名的词作呢就是为卢冠廷填词的那一首《一生所爱》。这首《陪着你走》是两个人早年的作品，还写在他们坚信走到路的尽头也能够一起飞的年纪。而唱歌的林忆莲呢，我想她应该是一个有很多情感的人，所以她经常在现场掉眼泪，上综艺节目做导师的时候也经常会抹眼泪。我们印象当中的林忆莲是一朵铿锵玫瑰，但是没有想到玫瑰老了，不仅没有了刺，而且越发自在，可以做到想哭就哭，想笑就笑。这张属于林忆莲的翻唱专辑呢，事实上林忆莲的本意应该也不是证明自己唱得有多好，有多独辟蹊径，而是像文案里他自己说的那样，昨日的人和事仿如隔世，这种感觉当然年纪大了之后就会更加无法逃避。所以林忆莲把路过他们青春的歌重新认认真真地唱了一遍，给自己给听过这些歌的人留一个念想。唱这些歌的时候，我想林忆莲应该已经回到了很早很早之前，回到了她在青涩年代做电台 DJ 的日子。这是林忆莲在这张专辑当中所翻唱林子祥《分分钟需要你》。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80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 在90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地怎么下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千年，可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老酒换新装，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华语乐坛的翻唱专辑，听听一个歌手他在面对一首老歌时候的情怀。这位歌手为了这张翻唱的专辑，甚至不惜和唱片公司闹翻，独立门户。那是在2000年，林志炫和当时所在的公司决定要推出一张翻唱的专辑，但是他们之间的想法呢却截然相反。公司希望林志炫能够选一些销量在20万以上的专辑的主打歌，而林志炫则希望收录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最大的矛盾呢，主要体现在《离人》这首歌上。林志炫想要把它献给当时已经离世的母亲，但是制片方对这个意见非常的反对，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这首歌不够红。所以林志炫呢就决定脱离唱片公司，自己组建新的唱片公司。一开始他的公司只有3个人，在他的好朋友韩贤光还有他的经纪人的帮助下，开始独立制片人的生涯，也终于在自己的新专辑当中演唱了这首他梦寐以求的《离人》。 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朝凡人心长退，字典里没春天。离人会过着眼泪，会比还在眼前的离别。你不敢想明天，我不肯说再见。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有熄灭。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心事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 散惹惆怅。超凡人心涨退，词典里没春天。离人挥过着眼泪，挥笔还在眼前的离别。你不敢想明天，我不肯说再见。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超凡人心涨退，字典里没春天。 其实林志炫对于《离人》这首歌的执念呢，还在于当年他曾经和这首歌擦肩而过。当时林志炫和张学友同时看上了这首《离人》，但是最后呢，被学友的公司抢先一步收录，所以在这张翻唱专辑取名的时候，他也给他取了一个有意思的名字，叫做擦身而过，就是想要借这张专辑弥补很多以往的错过。林志炫这个人其实平时很有意思，他喜欢音乐，喜欢在生活当中收录一些和音乐有关的东西。比如他有一张专辑里面的歌呢，就是在自己的家里录制的。他平时也喜欢制作一些 demo， 当他听到让他觉得想要有想法的歌的时候，他就会把它做成小样。所以最终的这张翻唱的专辑呢，就是从他的50多首自己录的 demo 当中挑选出来。你会听到彭佳慧的《不要问》变成了摇滚版，而崔健的《花房姑娘》呢，则变成了乡村抒情。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并没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王姐在家呀、啊，您瞧这是不是您家的衣服啊？从楼上飘下来的。 哎呦，大妹子真谢谢了。我说这衣服飘哪去了？还以为找不着了呢。大兄弟咋的了？看把你给急的。 我家小李要生了，早产。 别急，你大哥正好在家没出车，让他赶紧送小李去医院。 太感谢了，王姐。妞妞，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我的风筝飞到树上去了。 别哭别哭，叔叔这就帮你取下来。 社会和谐源自你我互助友爱，传统美德让你我亲如一家。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时光回退20年，那时我还是个孩子 ，CD 并没有普及。零用钱换成了一排排的卡带，四大天王才刚刚开始崛起，书卷气的张雨生稚气未脱，嗓音嘹亮，爷爷家老房子的窗口有人哼着听不懂的李宗盛，张国荣踩着红色高跟鞋妖艳迷离，窦唯在红馆吹着长笛惊艳了时光，楼上的摇滚青年在泥哇啦的歌声里呐喊时，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在阳台上吹口哨，世纪末文艺青年的自行车从巷子口叮铃铃而来，一袭白裙的女友还不知道 Lady Gaga 是何方神圣，当时的流行曲是现在的老情歌。 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老酒换上新装，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华语乐坛的翻唱专辑，听听一个歌手他在面对一首首老歌时候，他的心里是怎样的怀旧，又有怎样的野心。一个歌手翻唱另一位歌手的作品其实很平常，一位巨星翻唱另一位巨星的作品也很常见，但是如果是一位巨星在一张专辑拿来翻唱同一位巨星的作品，真的就是比较少见了。因为先入为主总是人们的一种倾向，所以翻唱呢历来都是比较吃亏的，要保持原味呢就会被说成保守，太过于标新立异又容易过火。所以这么些年来我们无缘听到罗大佑翻唱一整张的 Bob Dylan 的专辑，也不太有可能在未来会听到一张由周杰伦来翻唱罗大佑作品的唱片。不过总有例外，至少在1995年我们拥有了一张王菲翻唱邓丽君的专辑《非靡靡之音》。 非靡靡之音推出的时间刚好是邓丽君在清迈突然去世之后的两个月，所以很多人都会认为这张专辑呢是一张应景的纪念追思大碟，但是实际上这却是一张在邓丽君生前就已经开始策划的唱片。在当时的老板陈小宝的概念当中，原本是要准备以合集的形式来推出这张专辑，当中的重头戏呢就是邀请邓丽君和当时已经贵为一线天后的王菲来合作一首歌，但是最终在多次联系邓丽君未果的情况下开录了这张专辑，而仅仅过了一周的时间就传来了歌后不幸身亡的消息，也将这张原本还算是普通的翻唱专辑阴差阳错的推入到了纪念大潮的洪流当中。又见炊烟，诗情画意虽然美丽，但是我的心里只有你，这也是王菲作为邓丽君的歌迷的心声。对于唱片公司来说，非靡靡之音或许只是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为王菲来制作的一张翻唱专辑，但是对于王菲本人来说，这是一张筹备了整整20年的专辑，不仅是对自己青春的祭奠，也是她自创门派之后对当年的恩师的一次谢师礼。当中有一首歌叫做《雪中莲》，有人说这是对王菲最好的形容词，冰雪还有花朵，冷漠的声音，有足够的让人哗然的联想力。 少的甜蜜，多少的怀疑。纵然相隔那么远，真情如注在心田，雪花翩翩飞满天。 在长长的一生里，为什么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渐渐刺痛了回忆，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心的忧伤。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 遥远又靠近最美时光。 请把我留在回忆。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老酒换新装，今天我们来听的是华语乐坛的翻唱专辑。这一位呢，则是靠翻唱专辑而走红的迪克牛仔。迪克牛仔令人佩服的一点是，没有几个人能够靠翻唱红成像他们这个样子。40岁才发行第一张专辑《咆哮》，而翻唱使他们一炮而红。但是在音乐人看来，他们仍然是有一些悲剧色彩的。因为自己的两张原唱的专辑没有多少人记住，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一类的翻唱作品呢，却被人津津乐道。事实告诉我们，没有爱可以重来，但是情歌却可以真的被重来。 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当懂得珍惜以后归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当懂得珍惜以后回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当懂得珍惜以后回来，却不知那会不会还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这首歌有三个版本，一个呢是他的原唱黄仲坤在1994年收录在《爱与承诺》当中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他的粤语版本呢，则是王菲的《爱与痛的边缘》。只是谁也没有想到，两个人到中年，穷困潦倒，在酒吧驻唱出身的歌手，却可以把这一坛老酒变成价值连城的陈酿。 还记得吗，年少的时候，妈妈站在家门口的呼唤。这一声呼唤，妈妈的笑脸，我们就会像小鸟归巢一般。回家吃饭，回家吃饭，无论碗里盛的是什么都无比的香甜。回家吃饭，回家吃饭，那种滋味至今常常在舌尖。一长大，尝尽了心酸，回家成为妈妈遥远的呼唤。这一声呼唤，妈妈的笑脸，家里才有最初最真的温暖。回家吃饭，回家吃饭，无论碗里盛的是什么都无比的香甜。回家吃饭，回家吃饭，那种滋味至今常常在舌尖。回家吃饭，回家吃饭，无论碗里盛的是什么都无比的香甜。回家吃饭，回 吃饭， 回家吃饭， 回家吃饭， 那种滋味至今常常在舌尖。回家吃饭，回家吃饭，无论碗里盛的是什么都无比的香甜。回家吃饭，回家吃饭，那声呼唤至今常常在耳边。 最美时光，我不说再见，只因最美的明天，我们还会相见， 还会相见。 工作中忙你太久，不觉间已三十个年头，挑剔着轮换着你再三选择，夏天谁会给你春一样的爱恋，日落后最美的时光你留走，日落后最美的你留走。 这条路走了多久，心中是清楚的，有一天，有一天都会停的，让时间说真话，虽然我也害怕，在天黑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以后。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就要一起走到最后。 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这样一起走到最后。 买了一张科曼的电影票，掏了一罐手腕的饮料，一个人走在夜幕街道，一个人想你没人知道，写了一篇记不住的糟糕，留了一个悬空的拥抱，一个人默默披着外套，一个人哼歌分饰两角。 我还在等待，就算你不在，我还在未来在等待，就算你不在，我还在未来寻找于人海，能不能再一次再一次遇见你，在一起在一起没距离，没该我 so AI 穿过龙后里龙后里。 编辑不出的草稿，留了一个悬空的拥抱，一个人默默披着外套，一个人哼歌分饰两角。 我还在等待，就算你不在，我还在未来期盼你到来，能不能再一次再一次遇见你，在一起在一起没距离，没把我送你，我还在等待，就算你不在，我还在未来寻找于人海，能不能再一次再一次遇见你，在一起在一起没距离，没该我所愿穿过龙后里龙后里。 其实我们最简单的爱，当我穿越城市，所有经过都喜怒哀乐，多少不知所措。哇，一滴蛋滴蛋滴蛋糕，忘了心跳，忘了呼吸，忘了末日来临。 我还在等待，就算你不在， 就算你不在， 我还在未来期盼你到来。哦耶耶耶耶， 能不能再一次再一次遇见你，在一起在一起没距离，没告诉我送你来弄好你。 我还在等待， 我还在等待， 就算你不在， 在未来 我还 寻找人海，能不能不能再一次再一次遇见你，在一起在一起没距离， 没该我所谓爱 穿过龙后里龙后里。